下午仍有三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六级，风寒效应作用，天气十分寒冷，请加强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阵风六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12°。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演出方面，北京音乐广播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七场音乐会《大师与少年》将于28号本周日晚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举办。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创办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的再次亮相演出。成立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学习音乐的孩子在音乐中彼此激励，让他们在团队合作中找到强大的力量和归属感，让音乐成为他们人生中难忘的经历。本周湖南卫视歌手2018在迎新成员，歌手李泉携代表作《我要我们在一起》登陆。作为此次的补位歌手，李泉直到正式录制的前一晚才得知受邀消息，而第二天就要奔赴长沙登台竞唱，所以这一趟就算用800里加急来形容也绝不为过。歌手邓紫棋近日在台湾高雄出席音乐颁奖礼，荣获年度十大风云歌手的她演唱了《再见》《光年之外》，及与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合唱《飘向北方》。邓紫棋透露将在今年推出新唱片，现在已创作了12首歌曲。当地时间2018年1月22号，米老鼠诞生90周年庆祝活动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举办，水果姐 Katy Perry 波点红裙现身，俏皮动人。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FM 97.4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七场《大师与少年》，1月28日19:30，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张开音乐梦想的风帆，共同奏响成长与未来的欢乐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或下载北京时间 APP， 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乐享四季，大师与少年，广播之声青少年音乐会将在2018年1月28号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和大家见面。那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呢，有小号演奏家、指挥双重身份，活跃于当今乐坛的尹晓辉，还有著名的小提琴家刘潇，著名的钢琴家童威，还有乐团的指挥助理张世月，还有一流乐团的演奏家们，会和我们乐团的孩子们共同奏响成长与未来的欢乐颂。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是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创办的国内